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偏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假日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桥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受其影响，机场二高速的进京方向车辆已经排过了平房东桥，南向北方向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也是受到事故影响，车行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物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今天呢是母亲节，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伙说的这个话题啊，也和各位妈妈们是有关系的。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自己能够顺产，避免二胎瘢痕妊娠的几率。怎样做才有助于顺产？多散步、爬楼梯，这些对于顺产有帮助吗？二胎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选择剖宫产呢？剖宫产真的轻松吗？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在母亲节当天为您邀请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李岩，和您说一说做这些有助于顺产。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物在她心里面。 每一个女性朋友在成为妈妈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在生宝宝的时候到底是顺还是剖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了解到顺产的好处了，但究竟怎么做才有助于顺产？是不是像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在怀孕的时候多爬爬楼梯，这样的话有助于顺产？还有很多妈妈说，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有助于顺产，保持体力，这些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邀请到密云区妇幼保健院的护士长、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李岩李护士长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到底做哪些是有助于顺产的。首先呢，要欢迎李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护士长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李护士长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是母亲节，也想问问这李护士长非常年轻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妈妈呢？ 哦，我已经做妈妈了，我的宝宝已经二年级了。 已经二年级了，这真是看不出来哈。我们通过这个李护士长的长相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和漂亮，已经是一个二年级宝宝的妈妈了。也想问问您，李护士长，在生宝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也面临着这个选择，到底是顺啊还是剖啊？ 说实话啊，我一直都是坚定信心自己生的。 哦，要坚持顺产。 就是顺产，对。 在顺的这个之前的准备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这个我们说护士长，尤其是在妇幼保健院，可能天天会接触这些孕产妇朋友哈，有没有偷偷的学一些，比如说他们自己说的这种偏方啊，或者说他们流传的一些有助于顺产的这些小窍门，当时有自己学一些吗？ 因为天天接触嘛，自己肯定要是从孕前、孕中以及分娩期做一些准备。 开始做准备了。也想问问，做最后是真的顺利的顺产的这个宝宝吗？ 对，没错， 就是顺的， 分娩还挺顺利，挺快的。 好，那既然有这么顺利的顺产经验，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把您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如何准备的，把这些小经验啊、小妙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在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都是希望，比如说自己的宝宝第一胎的时候能够顺产，因为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了，很多妈妈也担心自己第一胎如果剖了的话，第二胎如果瘢痕妊娠的话会非常的危险，也希望自己能够顺产。到底做哪些能够顺产呢？在顺产的准备过程当中有哪些真正的有效的小窍门，大家伙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平台发送弹幕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为您开展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下面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近日，第十一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第十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开幕式在地坛公园举行。开幕式上，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涂志涛发布了2018地坛文化节中医药与生活方式十大体验项目，包括饮食起居、文化科普、家庭运动、生态旅游等方面，引导百姓切实感受中医药与生活方式的密切关联，通过中医药提升健康素养的水平。本次活动正值2019北京延庆世园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承建的世园会本草原项目方案首次公开亮相。本草原以让园艺融入自然，让自然感动心灵为设计理念，将中医药与园林文化相结合，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于一体。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脱发，如果您受到脱发的困扰，不妨多注意以下这些。首先可以多梳头，平时注意保护我们的头发，少用吹风机，对待头发要温柔一些，不要大力的搓揉。在睡前可以用梳子梳头30下，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促进生发。第二就是饮食调养，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花生、红枣等养血润燥的食物，此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和蛋白质。第三就是调畅情志，压力越大脱发也就会越严重，平时我们要学会疏散自己的压力，可以通过运动、散步和深呼吸等方式来为自己解压。第四，提醒大家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血亏则发枯，经常熬夜伤肝，而肝脏最主要的是藏血，所以说少熬夜是保证气血充足的基础。在怀孕之后，体内的激素变化影响之下，胎盘会分泌大量的孕激素，使得胃酸分泌减少，肠胃道的肌肉张力下降，而肌肉的蠕动能力也会有所减弱，这样就会使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加长，不能够像孕前那样及时排出体外，从而容易引起便秘。在孕期便秘，我们建议大家一般先进行饮食的调理，如果经过调理之后便秘依然没有缓解，可以使用一些渗透性的泻药，例如乳果糖等，以增加肠胃道的水分，使得粪便软化，有利于排出。同时也建议您可以偶尔的使用开塞露，但是不要长期使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长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李岩李护士长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到底做什么有助于顺产哈。李护士长，随着二胎政策的这个放开，很多的妈妈都希望自己顺产，也想问问您哈，是不是在临床当中真的会遇到比如说头胎的这种产妇告诉医生说我一定得顺产，你得把握这个头胎的时候不管想任何的方法你得给我做好顺产的准备。 嗯，是这样的啊，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哈，更多的准妈妈认识到自然分娩的好处，然后勇敢地站到咱自然分娩的队伍中来了， 嗯， 而且也看到了各种剖宫产的弊端，这是很值得欣慰的。 嗯，越来越多的妈妈会把自己的首选作为这个顺产哈。那也想问问您，像顺产和剖宫产，其实啊，大家伙都会在对比，比如说顺产的好处、剖宫产的好处，其实各有利弊。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在怀孕的时候上网查各种各样的这种攻略呀、资料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妈妈们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剖宫产的说法，比如说说剖宫产之后身材恢复会更快，而且剖宫产产妇的这个疼痛的指数甚至说产程都会更短更小，真的是这样吗？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传闻了。首先啊，对于剖宫产产妇这个痛苦小，这个你看产后呢，大家可能看是因为有麻醉的效果， 嗯， 认为生孩子的时候不用宫缩不用痛，孩子就取出来了啊，嗯。但是术后这个切口疼、子宫这个收缩痛也是不可避免的。 嗯， 那人家可能又要说了，那我可以背震动泵啊。 啊， 震动泵。 现在的这个麻醉技术这么发达，这么先进。 对啊，你看到的呢，只是表面的一种现象。其实呢，跟自然分娩相比呢，这个剖宫产对于产妇本身的这个身体的创伤，还有以后一个潜在的并发症，它远比要分娩的产痛对于产妇的这个创伤更大一些。 哦，也就是说， 啊， 其实顺产对于这些妈妈们来说，相对身体的伤害反而会更小一些。 对对对。 嗯，那这是妈妈的角度。其实我觉得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自己受再大的罪都没问题，只要宝宝好。也想问问您，像顺产和剖宫产这样的两种方式来对比的话，对于宝宝的角度咱们也来分析一下，是不是比如说顺产经过这种产道的挤压，有很多的妈妈都说经过产道挤压的这个宝宝以后的脸型会更好看，会小尖脸，还有妈妈说经过产道挤压的宝宝他真的会更聪明，有这样的临床统计吗？ 是这样啊，咱们经过产道挤压呀，对脸型的这个塑造啊，倒不是说特别重要的， 嗯， 因为它可能更像你自己的爸爸妈妈的脸型， 哦，所以说经不经过这个产道的挤压，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外貌外观影响并不大。 对对对， 嗯， 真正的自然分娩经过产道的挤压，实际上它是对胎儿肺部，它能更有利于肺部还有呼吸道这个粘液的这个排出， 嗯， 有利于它身后这个呼吸的建立， 哦， 而且可以减少新生儿失肺还有呼吸道感染的这个发生率。 嗯，也就是说在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 啊， 宝宝是泡在羊水当中的，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通过产道的挤压之后， 嗯， 宝宝肺里面呀，这个我们说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些水可以很好的排出体外。 嗯，是这样的。 嗯， 而且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个产道分娩的孩子，妈妈的这个产道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嗯， 它是有一个有菌的环境。 嗯， 然后呢，胎儿这个就新生儿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定植呢会比剖宫产要更早一些，这样呢也利于宝宝肠道的健康。 哦，也就是说宝宝在妈妈的这个产道分娩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这个细菌它就已经接触到了， 对， 自己可以产生一些比如说抵抗的这个菌群，这样的话到我们说外界的自然环境当中它可能有一些抵抗力就已经建立出来了。 嗯， 而剖宫产的话直接就和外界接触，可能它没有办法给自己做好完全的这种准备工作。 嗯，是这样的。 看来这个顺产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嗯 嗯，好，这是说我们顺产和剖宫产对于妈妈的角度，对于宝宝的角度，其实顺产的优势都是非常明显的哈。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并不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告诉大家，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得顺，对妈妈也好，对宝宝也好。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可能并不适合我们说妈妈顺产，甚至有一些孕妇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超过了比如说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依然坚持说我不，我绝对不剖，我一定要顺，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儿。 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自然分娩的好处，但是呢也得给剖宫产平平反、并不是说剖宫产本身有错误，它是呢解决难产的一种手术方式，只是我们不应该没有医学指征的去选择它，在产程过程中，因为即便是评估了孩子和妈妈的状况，认为你可以自己分娩，也是一个试产的过程，在试产的过程中呢，很可能发生胎儿不适应这个宫缩的不能耐受宫缩的情况啊，发生这个胎儿宫内的一个窘迫的状况，或者妈妈发生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些合并症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都有可能顺转剖。 所以说这个到底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选择权其实并不大，最重要的是让医生根据您的个人状况来帮你选择到底是顺呢还是剖啊，这样的话可能对您自身和对宝宝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是这样的。 好，那既然顺产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优势和好处，现在大部分的医院也会优先建议妈妈选择顺产的这个方式，咱们就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有哪些准备工作能够增加比如说孕产妇顺产的几率。像很多朋友说的这种在怀孕的这个晚期多爬爬楼梯多运动运动有助于顺产，是真的吗？ 这个爬楼梯啊，爬楼梯是一种运动的方式，但是呢我们说孕期的这个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为孕期控制体重呢，减轻妈妈孕期的一些身体不适啊，促进自然分娩，保障母婴安全做准备。但是运动量和运动方式是有讲究的。盲目的多运动像爬楼梯啊，会对宝宝和妈妈造成伤害。因为那个你看妈妈随着孕周的增大，肚子孕肚骄傲的孕肚挺起来以后，妈妈会看不到自己的脚。那在上下楼梯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意外。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妈妈的重心也不是特别的稳，宝宝越来越重了，所以说上下楼梯对于我们说孕妇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运动方式。 不是说不可以上下楼梯，但是不能拿它当运动方式。我们的运动方式呢，可以在孕期啊选择步行、游泳、骑固定自行车，孕期的一些体操都是非常好的。其中呢咱们步行呢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它可以锻炼你手部啊还有大腿部的肌肉，全身的肌肉都得到锻炼，而且磨练呢产妇的意志，对于分娩期肌肉的一个拉伸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呢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器材还有很环境的要求啊，只要路面平坦啊，气温适合，空气清新就可以了。 好，所以说其实想要顺产的话，在怀孕的整个过程当中增加运动量的的确确是有帮助的，能够帮助这个妈妈维持这个身材，让宝宝的体重不要过大。我们都知道孩子如果在肚子当中超过了8斤，这个时候可能顺产的这个难度就会比较大，所以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妈妈帮助宝宝控制这个身材控制体重，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帮助妈妈锻炼这个肌肉的力量，这样在顺产的过程当中也能让妈妈使劲儿会更有力量一些。 是这 样，这都是好处。但是运动的方式方法特别的有讲究，刚才这个李护士长跟大伙儿建议了，其实快走或者说散步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方法。那是从孕早期就要开始运动，还是有一些妈妈认为我得到孕晚期再运动其实是有帮助的，这个时间有讲究吗？ 这个整个孕期都是可以运动的，但是呢我们要按时产检，让产科医生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排除你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孕妇在孕程过程当中还不太适合这种运动。 对，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有一些出血征象，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发生这个流产的征象。孕晚期呢有一些特殊的合并症，比如说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或者有胎盘的一个低质的一个状况，这些合并症都还有一个就是产妇有心肺的一个疾患，都不建议大量的运动。但如果排除这些情况呢，我们在从一怀孕开始一直到分娩前整个孕期都是可以运动的。 既然这运动有好处，有一些妈妈就会比较极端，这不管身体状况怎么样，不管天气怎么样，医生说了，这个护士也说了，运动对于顺产有帮助，吃完饭之后我不溜2个小时绝不回家，我得多走走，这样有助于顺产。其实运动量的掌握对于这些孕产妇来说是不是也很关键？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运动强度上的要求。比如说呢你以前的怀孕前就 比较喜欢运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孕期呢仍然可以选择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量。什么样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呢？就是说我们在活动之后心率会加快啊，微微的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是这个状态， 别运动到气喘吁吁，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太好， 对，连话都说不了了，那就运动有点过量，有点过大了。如果呢平常的时候不怎么运动啊，经常喜欢宅在家里，那孕期的时候一下突飞猛进的就让你运动起来，肯定对宝宝和妈妈也是不能适应的。所以运动呢也要一个循序渐进，根据自身的基础的一个情况。 如果没有运动基础的话，今天咱们遛弯先遛到小区门口，在院子里遛遛，然后呢逐渐过一周之后呢，咱们可以在小区周围开始遛一遛。但是这个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的运动的锻炼方式，时间会不会有一个讲究？比如说最久咱别超过多久？有一些妈妈说，既然我这个在怀孕，尤其是晚期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已经不上班了，开始休假了，我没事就出去多运动多走走，这样是不是也不行啊？ 我们每天呢建议户外运动呢在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也别太长 啊，每周呢有5天的运动量就可以了。 所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这种工作状况，每天30分钟左右的户外运动，每周可以用5次，也就是说有2天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来调整，休息休息， 是这样的。 好，这个运动有助于顺产，也想问问除了运动之外，如果想顺产的话还应该做哪些准备？像您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还做了哪些准备？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信心是贯穿你孕前孕中一直到分娩的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看说自然分娩，其实它和自然，既然讲它自然分娩，就是最适应于我们妈妈的一种分娩方式。它和大自然是息息相通的，是和谐的，就像冬去春来啊，开花结果。所以呢这样自然的一种方式对妈妈是最没有损害的。所以我们在之前的时候要避免受到亲戚朋友啊，或者甚至一些媒体电视啊，他会播出一些分娩的那些痛苦，这样容易误导妈妈，就是去选择对认为剖宫产是无痛的没有危险的简便的方式。实际上呢自然分娩的这个疼痛呢是一个生理性的疼痛。它不同于说我们身体生病的那种疾患的疼痛。我也经常说给产妇做孕妇学校宣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看咱们这个宫缩痛啊是正能量。它是推动着宝宝来到这个外界，来到世界上的一种力量。是这样的，所以信心很重要。 也就是说要在整个的孕期不停地给自己心理暗示和心理建设，我肯定能顺产，顺产是我的第一选择。 是， 我们先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但是真的到生的过程当中，如果不能顺产的话，其实医生会及时的告诉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选择剖腹产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 好，心理上也可以建设，除了心理上还有其他的这种比如说选择，或者说提前需要做的这个准备工作吗？ 除了孕前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那么我们也还有一个身体上的准备。这样呢怀孕的时候呢要定期的产检。然后呢主动呢到孕妇学校听这个孕妇学校的课程，他从你孕前孕中一直到产后新生儿乃至产褥期的一些护理都有一些相关的课程。这样用知识来武装头脑，就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力量。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孕期的营养啊，管理好宝宝和自己的体重。这样避免胎儿呢体重过大而导致的剖宫产。 其实关于这个营养啊，很多的这个孕妇朋友都会有困惑，吃的太少呢害怕自己的营养跟不上，宝宝发育不好，自己到时候也没有力量来顺产。这吃的太好呢其实又存在问题，自己变胖孩子也变胖，如果体重太大的话，其实顺产的几率也会相应的减少。到底如何来平衡这个营养的摄入才是最适合最黄金的一个比例呢？ 我们建议大家在孕期呢是营养呢要多样化啊，合理配比，可以少量多餐。其实吃的不在于你多还是少，主要呢在于它的种类，在于一个种类的一个配比。 也就是说种类的搭配我们这个时候要更丰富一些。 对，种类要丰富。然后呢咱们孕期呢在各个医院呢都有孕妇学校的还有这个宣教室有这个营养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怀孕以后的妈妈建议一定要来听这营养的课程， 坚决把自己和宝宝的体重控制在这个合理范围。 其实控制体重是对于顺产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妈妈胖了宝宝胖了，其实顺产都是比较困难的。很多的孕妇朋友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到底如何营养摄入，有的时候往往不取决于自己，取决于妈妈和婆婆，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妈妈婆婆都说了，这个时候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各种各样的这种补品就送到了孕妇的面前，这孕妇呢又为了不驳老人的面子，可能有的时候就得多吃一点，甚至吃的这些都是比较油腻的。也想问问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又作为一个有过切身经历的这个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面对这些营养品补品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这个时候因为怀孕的时候嘛，身体的这个营养的素的摄入会比平时的时候要多一些。那么我们是可以营养种类丰富一点，但是呢不能说所有的营养品都拿过来吃，因为有一些可能不适合我们的孕期的身体这个体质。那婆婆呢拿来好的东西也是为了关心。我们就是适量啊， 适量可以 吃，还是自己吃到嘴里去的。 好，也就是说这些营养品保健品，甚至有些妈妈天天炖鸡汤给这个女儿说，哎呦怀孕的时候多喝点鸡汤，这个都是我们说有营养的有帮助的，但是咱们不能超量，如果超量的话营养摄入过多，对于妈妈对于宝宝来说都是不健康的危险因素了。好，那生理上心理上都做好这种顺产的建设和准备非常的关键。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您一个问题，说自己头胎的时候生了8个小时，最后还是选择了剖，现在呢想要二胎了，想问问如果头胎选择了剖腹产的方式，二胎顺产的几率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这个有关联吗？头胎剖还是顺对于二胎有影响吗？ 是有影响的。这个第一胎剖宫产呢，如果要是想要二胎之前呢，应该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听从医生的指导。怀孕后呢也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应该看高危门诊，医生会详细的询问孕产史，然后了解呢上一次剖宫产的原因和手术情况。另外啊，定期的产检控制体重也很重要，这又回到我们上面说的。然后在医生呢严密的监测和评估之下呢，如果前一次的剖宫产指征不存在，具备自然分娩的条件，还是可以顺产的。 哦，也就是说第一胎剖了，第二胎不一定非得剖，有可能各项指标比较合适，而且自己在孕期又比较注意的话，依然可以选择顺产的方式。 对对对。 好，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李护士长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些妈妈们做哪些工作才有助于顺产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李护士长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做这些有助于顺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伤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

好的，李护士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到底做哪些有助于顺产。在节目的上半段最后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在头胎的时候如果是剖腹产，那么在二胎的时候也有可能可以顺产，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我们说整个产程的这种监护和检查。那也想问问您，在刚才的这个广告过程当中啊，咱们两个其实在聊对于头胎已经有过这种剖腹产经历的妈妈们来说，她最佳的我们说生老二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呀？ 这个最如果是剖宫产要二胎的话呢，如想第二胎顺产的话，最好呢是在剖宫产后三年啊，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子宫的这个瘢痕属于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它弹性修复最好的一个时期。 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皮肤上有伤口，即便这个伤口到时候愈合了不流血了，但是我们都看到上面会有一个疤，这个疤有薄的有厚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说子宫产生的这个疤来说，三年是它最佳的一个修复期，它的弹性啊厚度啊可能对于要二孩顺产是最好的。 对，是这样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现在大部分的医院好像都是让先顺产，但是呢自己担心顺不下来最后还得剖，说这不是遭了两茬罪吗？说自己的痛感特别低，能不能直接选择剖腹产这样的方式呢？这个我们都说很多妈妈现在都希望自己头胎是顺产，这个妈妈不知道是因为是要二孩啊，还是说因为真的特别怕疼，就希望这个头胎的时候就选择我们说这个剖腹产的方式。也想问问在临床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孕妇朋友，就希望赶快给我剖了得了，别让我顺产。 会有的，但是呢咱们也说了，咱们会给他讲啊，给他宣教这个自然分娩的好处。如果确实是宝宝和妈妈的条件都适宜，那么我们是不会给做无指征的这个剖宫产，还是建议妈妈顺产。至于他说像说受两茬罪， 对， 这个是 一开始先让我顺啊，像刚才上面的最后一个妈妈不就说了吗，头胎的时候生了八个小时最后还是剖了，他可能也比较担心这头胎给我折腾个半天，我最后还是剖了，我这个罪也受了，最后这个刀也挨了，这不是白受罪吗？我能不能直接就选择剖宫产？ 这个是确实是很多妈妈还有家属都非常担心的，确实是因为每个妈妈在分娩的过程中它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便评估她能自己分娩，在分娩期呢也是一个试产的过程啊，一旦胎儿不能耐受宫缩，或者妈妈出现危急的状况，都有可能转为手术。但是呢我们不能直接把它理解为这就是受两茬罪。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啊，自然分娩的这个好处啊，通过子宫的收缩，产道的收缩，对宝宝的这个啊产生的这个压力，你看如果你在试产的过程中，宫口开的过程中，宝宝已经经受了这个产道的这个挤压。这个时候呢自然分娩对于宝宝的好处你已经享受到了。对于妈妈呢，经过子宫收缩以后呢，子宫的下段形成会好一点，如果一旦出现危急状况我们转为剖宫产，那出血会少啊，手术会容易一些，下段形成的好，术后手术容易一些，出血会少，术后呢子宫收缩也会好，因为他之前子宫得到了一个锻炼子宫收缩好，出血也会少。你看我们说自然分娩就是为了让它出血少，创伤少。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自然分娩的好处呢，你在试产的过程中即便是生不下来也享受了多一大半了就差孩子出来那一刻。 所以说其实我们即便是顺不下来最后转成了剖腹产这样的话，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我是遭了两茬的罪，其实我们说顺产带来的好处你也享受了一大半了。 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无痛分娩对于顺产有没有影响，疼痛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顺产呢？ 这个无痛分娩你指的这个无痛分娩是说硬膜外的一个麻醉。 现在不是很多的医院都可以为我们说这些生产的妈妈们提供无痛分娩，我们之前还专门做过节目说无痛分娩的的确确能够让妈妈们的这个痛感降低很多，从这个八九成基本上能够降低到三四成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想问问如果选择了无痛分娩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比如说顺产会受到影响呢？会吗？ 这个吧因人而异。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麻醉的药物呢对宝宝和妈妈呢是没有一些个损害的。对于产程的影响呢 有就是研究啊，做过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案例研究，是会对第二产程，也就是妈妈在分娩的时候啊，可能因为麻醉这个作用， 嗯， 主观的不能配合用力， 哦， 啊，这样会导致二程的一个延长。啊，还有一些研究报道呢，是说宝宝分娩以后呢，这个麻醉的药物可能会有一些遗留， 嗯， 对宝宝的呼吸系统有一些抑制， 哦， 就是宝宝出来以后不怎么爱哭。 嗯 嗯， 那到底我们选不选这种无痛分娩啊？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妇科的专家说， 嗯， 现在无痛分娩的这个技术，我们在这个我们说麻药上的选择，还有就是剂量上的选择，其实现在都是进行了严格的把关。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平衡， 嗯， 选不选啊？ 嗯，这个分娩阵痛实际上是分为两大类， 嗯， 啊，一种呢是非药物的阵痛， 嗯， 一种是药物的阵痛， 嗯，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无痛分娩就是硬膜外的一个麻醉药物的应用呢，属于药物的阵痛， 嗯， 啊，我们建议呢产妇在分娩的时候首选非药物的阵痛方式， 嗯， 啊，一般非药物的阵痛方式呢就是用一些物理的方法啊，比如说按摩呀，啊，热敷冷敷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舒适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改变体位啊，也可以选择一个丈夫或者是亲人的一个陪产， 嗯， 啊，或者是可以选择转移注意力啊，可以听歌呀，看书呀，啊，可以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疼痛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 嗯， 你看这些方法，物理的方法对于宝宝和妈妈是没有伤害的， 嗯， 啊，我们可以首选这些非药物的阵痛方法， 嗯 嗯， 好。这些非药物的这个阵痛方法，比如说是从什么时候可以介入呢？是在这个产程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说这个在我们的孕晚期就要开始做这样的建设和准备？ 嗯，这个非药物的阵痛方法呢，是贯穿在整个分娩过程中都可以使用的。 嗯， 但是像一些呼吸减痛的方法，要在孕前呢就要做一些准备和学习。 哦， 啊，其他呢，比如说我们改变体位，或者是利用产房的一些设施来减痛的这个是到时候有助产人员 啊，哦，会帮助你 专门的，对，会协助你。 好，那咱们就说一说需要提前锻炼的这个呼吸方式吧。什么样的呼吸方式有助于女性朋友增加这个顺产的几率，然后呢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减少这种痛苦和疼痛？ 嗯，我们一般在分娩的时候，这个宫口开的过程中呢，它的疼痛也是分期的。 嗯， 啊，我们第一产程呢是从子宫口开一个到开十个的这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中呢，从宫口开六个之前都是潜伏期， 嗯， 啊，潜伏期呢，顾名思义，它就是比较慢，比较缓， 嗯， 啊，这个疼痛呢是不会让产妇说疼的说我就是 受不了 啊，对，大多数的产妇都是还能够接受的， 嗯， 啊，这个的时候呢，你的呼吸的方式呢，主要是以慢。深而慢的呼吸， 哦，也就是说我们说 这种 大口呼吸啊， 哦，不 是 大口， 不 是 大口 啊，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用鼻子来吸气，吸得比较深，然后呢，再慢慢吐出来，也就是说不要这种短促的这种呼吸， 对对对， 嗯， 要鼻子吸气，然后嘴可以协助着出气啊，这样因为我们鼻子吸气是吸到肺里，能给我们提供氧气，如果大口大口的用口呼气的话呢，都是吸到胃肠道， 哦， 这样产后会有一个腹胀、胀肚的这种状况， 哦，胀气的感觉， 对，胀气的感觉。 嗯，好， 嗯， 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就是鼻子吸气，然后呢，再用嘴巴可以缓慢的呼气， 配合着宫缩，深吸慢呼。嗯，这样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呢，就不会放在自己的这宫缩痛上，可以把注意力转移一部分。 嗯，好，这是我们说第一产程， 嗯， 比较早期的时候可以这样。很多的这个影视剧我们都看，产妇在产房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说根本什么都顾不上了，妈妈们就大声的喊叫，说这宝宝都生不出来。像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像您刚才教的这样，我们在深吸气，在呼气，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了。 嗯，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呼吸的方法呢？ 嗯，在第二产程分娩的时候呢，这会儿呢，宫缩呢是比较密的， 嗯， 间隔时间可能就是30秒到1分钟，疼痛的时间呢也会持续40-50秒，这会儿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确实会改得浅快一点， 嗯， 因为疼痛比较厉害了啊，这会儿的时候鼻子和嘴可以一起同时的啊，同时的啊吸气呼气， 嗯， 啊，配合着宫缩呢来向下屏气用力， 哦， 啊，宫缩的时候要屏气用力， 也就是说有一个憋气的这个过程， 嗯， 在用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时候别出气也别吸气，这个时候用力 就像我们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有这个我们说上大号的这个经历，有的时候排便不是特别通畅的时候，我们也会憋气用劲儿，是一样的。 是是，有的时候直到产妇为了通足一些，我们就说您看就跟您上大号就是便秘的这种感觉，要用力的往这个方向去找。 好，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呼吸的方法，也想今天在节目当中问问您到底对不对。说在这个第二产程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呼吸一般都比较剧烈，有的时候有朋友说吸两下呼一下这样的节奏有助于在孕这个产程过程当中减少痛苦，然后呢有助于顺产，到底是不是这样？ 实际上吸吸吐的这种方式是在活跃期的时候我们的呼吸这样去调整，在第二产程我们说它宫口开全，马上就是要宝宝娩出的这个时期，实际上呢就是在宫缩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是要吸气屏气往下用力， 吸气憋住气， 憋住啊，吸气憋住啊， 然后也就是说吸吸呼这样的一个呼吸节奏并不适于我们说在第二产程宝宝要出生的这个阶段了。 对对对，吸吸呼这种短快的这种不利于你长，就是长的往下用力。我们尽量在生宝宝的时候建议妈妈呢把力气用长 啊， 用长，这样推动的它，因为我们的产道有一个收缩力，当妈妈用力的时候胎头往下走，当你宫缩间歇的时候它还要回缩，所以你短慢的这种用力的话呢，对我们这产道的组织是一种创伤，对宝宝的头部呢这压力冲击也比较大，所以呢建议深吸气憋住用长劲儿。 好，所以说其实顺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知识都是需要这些准妈妈们好好做准备做练习，这样才能有助于整个的这个顺产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在网上看到帖子说见红之后不用着急洗一个澡再慢慢去医院就行，真的是这样吗？见红了不就意味着马上要生了吗？这估计是一新手妈妈。 这个见红啊不会马上就生，一般呢在临产前呢会有一些先兆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见红、不规律的宫缩或者是破水，见红呢一般呢就是咖啡色或淡粉色量少的啊，见红以后呢预示着今后呢2到3天才会临产，所以呢不用紧张，可以保持正常的生活，不用着急入院。 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信号会提示这些妈妈们马上就要生了？这个时候因为现在医院的床位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有限的，可能没有办法让所有的妈妈这个在孕晚期的时候就住进去，一般都是有了这个生产的指征这个时候再从家去医院，有哪些指征提醒她这个时候可以动身了，可以往医院走了？ 一般情况啊，一胎的妈妈出现规律宫缩以后呢，然后呢而且发现这个规律宫缩这个间隔逐渐变短了，这会儿就可以去医院了。妈妈不用着急，产程呢是一个过程，不会说我认识到了现在这个宫缩就是规律宫缩，下一次可能宫缩就是分娩了，不会这样的，它有一个渐进性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我们宫缩间隔变短，强度变强了，这种规律宫缩呢就应该动身去医院了。 好，我们经常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比如说有这种破水的情况或者见红的情况，这每2分钟宝宝就已经抱着紧急开始生了，这其实是我们说一种影视剧的夸张，整个的产程并没有像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短。 对对， 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刚才您提示说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宫缩间隔变近了，变短了，同时呢这个强度变强了，就提示妈妈可以去我们说医院动身了。那这个比如说短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我们间隔半分钟还是说间隔1分钟就算是短呢？ 不是这样的。产程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规律宫缩是间隔5-6分钟，持续呢有30秒钟，然后呢它的强度呢要达到一个硬度，硬度可能呢平常我们在孕晚期的时候宝宝在肚子里边活动的时候，妈妈也会觉得肚子有点发硬，这会儿的硬呢可能像我们的鼻尖这个柔韧度，它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但是如果真正临产的这个强度的宫缩像我们脑门一样硬， 也就是肚子特别硬， 对， 然后可以通过妈妈摸摸肚子的软硬， 对， 也是一个指征。 对，它这个渐进性，我们开始可能是5-6分钟或者是稍微长一点的这个7-8分钟一次，然后接着呢变成了3-4分钟，它是这样间隔这样变短，不会说我前一阵是7-8分钟疼，然后直接就变成1-2分钟了，它不会这样跳跃的它是有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可能需要疼1-2个小时 才会变成从五六分钟变成三四分钟这样的间隔。 嗯，也就是说跟之前对比一下，如果产生这个疼痛的这个间隔明显缩短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动身往医院走了。 对对对， 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说哎呦这个已经缩短了，但再下次一缩这是不是就要生了宝宝，其实也没有这么快。 对， 大家放心，妥妥的这个时候收拾好东西然后往医院走，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心理因素对于整个的生产也是非常关键的。 嗯嗯， 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家已经超过预产期三天了，这咋还没动静呢？去医院看了，医生说让在家继续观察一下，一周之后再去，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过了预产期这个时候还没动静呢，可能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们就有点着急了，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啊？过了预产期用不用在医院一直住着呀？ 嗯，这个啊，首先呢要保证呢按时产检。 嗯 啊，没有这个合并症和高危因素的呢，超过预产期三天呢不用紧张 啊， 啊可以在家等待至41周前一日再入院。 嗯、 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呢说37周到42周之前分娩的宝宝都是足月产的、 哦、 啊，但是呢每个妈妈这个月经的周期可能没有那么准确， 嗯， 她这个预产期是推出来的一个孕周，这个一般40周的时候说是预产期， 嗯， 其实提前一点和错后一点都是正常 的 啊，但是我们不能无限的等下去， 嗯， 有的妈妈可能到41周了啊，身体还是不能分泌足够多的这个收宫素啊，促使你临产啊。这时候呢，医生呢把孕周给你核对好了，可能就要人工的给你点进去一些收宫素、 嗯、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催产素引产， 嗯 啊，这样呢人工的让你肚子发动宫缩，然后呢让宝宝分娩。所以说呢，我们不用说刚一过预产期就特别着急，可能在40周到41周这一段期间就发动宫缩了。 嗯， 如果还不发动宫缩，那么好，40+6的时候最晚也要入院了、 哦、 因为第二天的时候医生要给你点催产素了。 好，所以说这个刚过预产期三天、 嗯、 医生建议他说这个一周以后去医院再观察其实是没问题的。 嗯， 是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宽限给我们的这个孕妇朋友的。 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伙儿来说了做哪些有助于顺产，其实刚才这个李护士长也跟大伙儿说了，运动啊心理啊甚至我们说这种暗示都非常的有帮助，还教了大家比如说这种呼吸的方式哈。如果真的顺产了之后，也想问问您，这些妈妈们特别的辛苦，顺产妈妈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抓紧时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嗯，您说的产妇的恢复的过程就是我们妈妈呢产后呢身体的各部分除了乳腺以外呢都恢复到正常未孕状态的这个过程、 嗯、 一般这个时期呢我们管它叫产褥期，通常呢是六周、 嗯、 也就是42天啊，我们平时说在家坐 月 子啊， 就是这个时间段， 坐月子坐了一个月，实际上还不够。 嗯 啊，42天，啊，产褥期呢，我们的保健呢，包括饮食起居、活动，以及呢产后的一个康复锻炼， 嗯， 还包括计划生育、产后的一个检查。那具体呢，应该做到的呢，就是要温湿度适宜，也就是我们产后就是居住的这个房间这个环境温湿度适宜，阳光充足，要经常的呢开窗通风， 嗯 啊，不能说坐月子捂着 不见风，这个是不对的 啊。其实空调和风扇呢，自然风呢不建议直吹、 嗯， 但是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用的。 嗯，还有呢，就是要保持身体部位的清洁啊，衣物和床上用品要勤洗勤换， 嗯 啊，不能说不刷牙不洗澡啊，这些都没必要这样啊、 嗯、 我们即便是剖宫产产后一周 也 是 可 以洗澡的，对，自然产24小时以后就可以了、 嗯、 只是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就是盆浴、 嗯、 就坐在 盆 别泡进去、 嗯、 对。还有就是平衡膳食，那产后我们的妈妈需要更多的营养，食物要多样化满足营养的需求， 嗯 嗯，然后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啊，然后呢因为母乳喂养能够帮助妈妈产后这个体型的一个恢复、 嗯、 而且对宝宝还有妈妈是有很多好处的。 嗯， 还有就是运动啊，我们坐月子的时候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捂着躺着不动， 别下床 啊，别下床不动。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运动产后的运动还是有，如果之前我们啊在孕妇学校学过这个孕产期的体操啊，产后的时候一般在产后两三日就可以开始了、 哦、 可以活动腿部啊，还有就是一个盆底的一个修复， 嗯 嗯，再有就是一个保证积极良好的一个心态， 嗯 嗯， 所以说在顺产了过后，